ChinesePod.com 张子怡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瞧这气质 啊。你是什么眼光？她也算漂亮，我看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小姑娘了，只不过是运气好遇上了贵人，才平步青云，一路爬到了好莱坞，捡了个头号中国女星的封号。哎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。 哎，你这是什么心态？我们自己人在外发展的好，应该为她高兴才对，你怎么还拆人家的台呢？我觉得子怡挺好的，长相清秀，刚出道时像个邻家小女孩，这几年见了世面就越发有韵味了。 所以说你的品味有问题嘛，说得好听点是邻家小女孩，其实就一土包子，中国比她漂亮的女孩一抓就是一大把，她要脸蛋儿没脸蛋儿，要身材没身材，面黄肌瘦，简直就是营养不良，扔在人群里绝对没人注意，只是到了好莱坞，物以稀为贵，才被捧上了天，觉得她是沉鱼落雁的东方美人。 得了，你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张子怡的身材比那种胸大无脑的女人强多了，再说她有今天的成就也不是光凭长相，她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还特别努力。我看过一篇报道，说她经常是一边化妆一边背台词，还和老师练习英语。你没发觉她的英语好多了吗？ 好了一点也没必要到处卖弄吧，亏你还觉得她有演技，真是笑掉大牙。谁不知道她有今天都是靠男人，每拍一部戏都和导演或男主角传绯闻，男朋友像走马灯一样换，什么张艺谋、成龙，现在又搭上了美国大亨，真是服了他了。 你这么说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些都是狗仔队炒出来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有恋爱自由啊，谁规定明星不能谈恋爱了？ 是能谈，但也没必要那么快、那么多、那么宣扬吧，生怕有人不知道。你说说，他哪点够格拿几百万美金的片酬？而且我觉得他假的够呛，成天装清纯，真让人受不了。 奇怪，他又没招你惹你，你要这么说他。而且社会上跟你一样无聊的人还真不少，什么都看不惯，显得自己多清高多有水平似的。可怜人家张子怡啊，外表看着风光，活得还真不容易啊。 他不容易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坐奔驰开宝马住别墅，还有一群保镖跟着，要有多威风就有多威风。要不怎么说女人有心计就能成功。 晕，你一个大男人还这么小肚鸡肠，难怪被人甩。